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 古典也流行。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 97.4。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每次听到巴赫这样的音乐，我都有这样的一句话，音乐真的是人类历史上的荣光。我们听到过去的那些音乐，就感觉到璀璨历史发出来的那种灿烂的光彩。欢迎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你的好朋友古月。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听到的是一个羽管键琴版的巴赫的哥德堡变奏曲。一会儿呢，先卖个关子，再来说说谁演奏的。而且我们今天还有一位嘉宾， 刚才我们完整的听到了巴哈的哥德堡变奏曲的主题，接下来就有请我们非常熟悉的朋友嘉宾盛元先生。 大家好。 在一开始呢，我们听到的这段，刚才我也说了，是谁演奏的呢？因为每次盛元先生来给我们讲巴赫，包括讲肖邦，讲那些琴，讲古乐，这里我们听到的是谁演奏的？ 这就是盛元演奏的。 对，所以一开始我说卖一个关子，是盛元先生自己演奏，并且呢，来今天来讲巴赫。 对，这个也是我第一张羽管键琴的专辑。 最近不应该说这两年来盛元先生一直致力于羽管键琴的演奏。 对， 那个我能打乱一下您的顺序插下话吗？ 没问题。 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迷上了？应该我觉得你真是痴迷羽管键琴的。 痴迷可能得四五年了吧，现在得。 嗯，就是那时候我们刚开始聊，然后到你拥有了第一台羽管键琴。 对对，这个得有了。 那你现在这个录音的这个琴是你自己的琴吗？ 不是，这个是国家大剧院的琴。也是在他们那儿录的。这个现在国内可能有羽管键琴的人非常少。我可能能数出五六个吧，也就是私人的收藏哈。 那你琴平时搁哪儿啊？ 那哪能告诉你？你来抢了怎么办？ 对啊，你得有几家琴啊？ 搁家里。 啊、 我各种琴加起来得7台。 哇哦，家里好大呀！好吧，不说这事儿了哈，来说说音乐啊。说到羽管键琴，我觉得您可能是因为一直以来也是在弹巴哈。 对。 国内不是总说盛元先生是国内演奏巴哈的专家，所以弹着弹着呢，就是想用那时候的乐器演奏巴哈的音乐，而且我记得是您出国讲课或者是演出的时候，可能接触到了这种琴， 对， 所以就突然觉得开始感兴趣。 是我最开始接触到这种琴，就是说，早期的乐器是2009年的时候，在美国的一个博物馆，当时接触到的是，肖邦的 Pleyel， 那个时代的琴，但是我从那开始逐渐就开始对作曲家时代的乐器发生了兴趣。我就发现如果研究了那个时代的乐器，就是他们所熟悉的乐器，对咱们在现代钢琴上演奏他们的作品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慢慢逐渐就延伸到巴赫时代的乐器，所以就有了今天的这个录音。 你知道吗，前次子张思瑶来做客，他说起了那个他接触过的一些音乐家，包括一位钢琴家，他演奏德彪西的时候，就是在弹的时候竟然不用踏板，可以造成这种连奏的感觉，是现代钢琴。 真的 对，所以其实我就想到了两种说法，一种是音乐家觉得心中的音乐演奏出来就是那个时代的音乐，还有一种呢，现在就是您现在已经慢慢走向了那个，就是用那个时候的乐器演奏那个时候作曲家的作品。 我觉得我并不是说非此即彼的这种观点哈。我觉得有了当时的比较切身的了解以后，那么在两种乐器上演奏都能够互相有所帮助。所以其实我现在现代乐器也是不少弹的，别觉得我现在变成一古董了。 只是说你最近对这方面比较感兴趣。 对，是这样的。 那我们继续下面的内容。 好的。 这个作品啊，咱们这个画风一转啊，怎么突然一点， 从哥德堡怎么听了这一首？ 对，这个是肖邦写的第一首作品，就是咱们已知的第一首作品，那时候他八岁，这是他写的一首波兰舞曲，八岁的小朋友。为什么要放这一首呢？因为实际上肖邦在学波兰舞曲或者学创作风格的时候啊，当然他有他的民族的这个波兰波罗乃兹马祖卡这些民族风格的影响，但实际上他的老师 Elsner， 这是他的作曲老师啊，是在维也纳学习的作曲。那么这个老师受了很多的当时的德奥的这个作曲的影响。其实当时这个波兰舞曲这个曲式啊，最早被人写不是波兰人写的，而是德国人写的。当时谁写的最出名？就是巴赫的一个儿子叫威廉·弗里德曼·巴赫，他是以写波兰舞曲而出名的。但是他是从谁那儿学来的波兰舞曲的创作呢？是他爸爸，就是咱们通常说的这个老巴赫。 他爹。 就是他爹，对。 那这个作品又和我们今天的主题布兰登堡协奏曲有什么？ 这个哥德堡， 哥德堡变奏曲有什么关系吗？ 啊，这个很有意思，就是咱们待会儿下一首放的这个第一变奏啊，实际上是一个波兰舞曲风格的变奏。里面有一段故事，就是巴赫当时他认识一个俄罗斯驻德国的这个大使叫凯瑟琳啊。那么这 女性吗？ 是个男的，叫凯瑟琳克啊，应该叫凯瑟琳克哈，应该这么说。那么这个人啊，很有意思，他认识当时波兰的国王。但是波兰国王实际上当时是德国人，因为波兰当时没有不是主权国家哈。那么巴赫呢，当时想要一个职称，什么职称呢？就是某王室的这个御用作曲家这么一个职称。那么他就求这个凯瑟琳，去找这个波兰的国王。那么这个波兰国王呢，就同意了给巴赫一个波兰皇室作曲家或者御用作曲家这么一个称号。那么巴赫的这个头衔呢，就在莱比锡就更有威望啊。当时这个伟大的巴赫也要做 这些，为了生存嘛， 对，也要做这些事情。那么他呢，为了感谢凯瑟琳呢，他就写了这么这个哥德堡变奏曲，把这个曲子呢献给凯瑟琳，应该是公爵吧。那么这个凯瑟琳呢很有意思，他晚上正好睡不着觉啊，那么他呢就让巴赫的一个学生叫哥德堡晚上给他演奏这个变奏曲。所以咱们现在管这个曲子叫，俗称叫哥德堡变奏曲，是这么来的。当然咱们这个有一个误传，就是说这个凯瑟琳先生听着听着这曲子就睡着了，其实不是催眠曲，而是说他睡不着觉呢，想拿这个东西来消遣啊，没有要睡觉的意思。当然中间睡得着睡不着那我们不知道啊，也许中间真睡了。所以呢，他巴赫跟这个凯瑟琳先生之间呢，就有这么一个波兰的这么一个故事。所以他在第一个变奏曲的时候呢，写了一个波兰舞曲风格的变奏曲。所以我相信这个凯瑟琳先生，他一听到这个曲子第一个变奏就是一个波兰舞曲，那么他会会心的一笑，哈哈，想想他就是他们两个之间的友谊是从这儿开始的。 对，因为由此而发，所以必须再把波兰舞曲的变奏放在第一个。 对了 要放在后面就不显得重视了。 是的，是这样的。 那我们就来听听。 好的。 里是正在直播的古典流行，我是古月。今天呢，我们的老朋友盛元先生来了，而且呢，和大家聊一聊呢，他用羽管键琴录制的一套《哥德堡变奏曲》，我觉得很有意思。来看看听众的微信，胡水迪说了：“热浪袭京城，无处躲来，无处藏。妙峰山上可纳凉，那里的房子都没有空调。”哎，看来这个胡水迪现在在妙峰山上哈，来听我们的节目很享受嘛。然后这里 Double X 说了，音乐在流淌，在跳跃，在诉说，像夜空里的星星闪烁，又像天空的云彩云卷云舒。这说的是我们今天节目吗？因为我觉得这像说这个浪漫派以后的音乐、 那就是刚才那肖邦呗。 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这个你的这个羽管键琴，也许是让人觉得像星星闪烁一样。 有可能，有可能，但是我倒觉得啊，羽管键琴实际上是很浪漫的。我觉得咱们后面会讲到这一点。 我觉得是很有趣。我觉得听羽管键琴演奏的这个《哥德堡》，比听纯粹的现代钢琴演奏要有趣，要生动。我是这样感觉的。 为什么？我能采访您一下吗？ 就是一种音乐的感觉，它可能那种跳现代钢琴演奏吧，因为很多的音乐家都是觉得巴哈是那么的严肃。一直以来，其实我觉得巴哈还是一个挺欢乐的人。 对，巴哈是一个丰富的人，我觉得被咱们给曲解了，片面的这个解释成一个严肃的人。 对，还有这个现代钢琴演奏巴哈，我觉得没来由的有一种严肃的感觉。即使你弹，你想把它弹得欢乐一点，但是由于它的这个 音色呀 ，感觉我就觉得就没来由的就显得厚重了。 确实是有一定这个因素，确实我还是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 哎，真的吗？ 真是，对，我现在我一想，你看你听这个乐器，它本身就有一种欢乐的感觉， 对， 是吧？还真是，但是总的来说，我觉得羽管键琴它给人就是给听众留下的想象的空间要大于钢琴，就好像。比如说画画啊，我觉得也许羽管键琴是中国画，是它给你留白留的很多，让听众去想象。但是钢琴呢，就有点像油画，它把所有的色彩给你填满，就是你一看啊、哦，你觉得很漂亮，但是你已经没有什么想象的空间了。 我正相反 啊，真的、啊， 我觉得羽管键琴就一下子把我们指到了那个年代，什么在沙龙里呀、啊，贵族的宫廷里呀、啊，然后把它给那个凯瑟琳克来弹奏《哥德堡》啊，这种感觉就一下子。转到了那个时代，戴着假发呀，然后穿着那样的衣服鞋呀。 我懂你的意思。 但是如果要是钢琴，可能因为现代钢琴演奏吧，真的是。各种各样的人啊，就是演奏不同的版本，甚至无限的把这个巴哈的作品速度变慢、拉长，倒更有更多的想象空间了。 我懂你的意思。 我是这个，所以咱俩想的正好不太一样。 但是我觉得咱们出发点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如果假设啊，我觉得你的那个想法是，咱们生活在现代，如果一听到钢琴，咱们就有一种现代感。然后一听到羽管键琴，你就已经联想到它是一个二百三百年前的一个乐器。 不是、 啊，如果你要是没有这个知识点呢，就是说你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因为我看了很多就是这方面的影视题材或者什么，一听这样的音乐就一下子有代入感，而且那个乐器就像你听二胡，你真的就想到了中国的山水。但是如果钢琴的话，我觉得。就像你说的，不是那个时代的乐器，所以各种演奏家，即使想回到那个时代，也有很多自我发挥的空间。现在想想， 我明白。这但是这是一个时代的，咱们可以争论吧？ 好吧， 没问题， 可以，当然。 因为你突然让我特别充满了，对对，充满了激情。 你有这首吗？今天带了这一首 钢琴啊？ 对， 当然有了，当然有了。 现实的弄一下，然后我们来听一下。 但是我想把我刚才那句话说完。 哦，你说。 我的意思就是说，比我特别想做一个试验啊，把比如说我闺女啊，她现在没听过羽管键琴，没听过钢琴，或者她没有任何知识点，她不知道这个是古代乐器，那个是现代乐器的情况下，我让她听三年，然后我问她，我说这俩乐器啊，她以为都是现代乐器，对吧？我问她，你说这俩乐器哪个是什么什么感觉？我相信她会觉得羽管键琴是给人更多。的想象的空间，但是钢琴更丰富，但是他不会用这种话来说。 这样吧，我们先问问我们听众朋友吧。 哎，对对对，这个问题大家 可能没有像我那么多的代入感。那大家也说说，乐会的朋友啊，给大家问问题。今天的羽管键琴听到的巴哈的《哥德堡》，还有以前你们听过的巴哈的作品的钢琴版本，你觉得哪一个更有那种写意的感觉、留白的感觉？ 对， 是可以这样说吧？ 是的，是的。 大家可以简单的就写一下就可以了。那你看那个怪哉虫说了，第一次听到演奏者的呼吸声，难道弹钢琴要调整呼吸？ 你是说我刚才呼吸还是感觉在录音里有呼吸是吗？ 我觉得是不是，那怪哉虫你再说明白一点，你是听到刚才的这段羽管键琴的里头的演奏的呼吸声吗？到时候你可以回答我们啊。找到了这段啊，同样的音乐家的演奏都是盛元先生演奏的，一个是他用羽管键琴演奏的，一个是他呢用钢琴来演奏的，同样的作品，同样的段落，我们来做个对比。 嗯， 上半时段的时间不多了，你看这有朋友说 Double X 说了，在看待羽管键琴上我和古月老师的看法近似，看看还没有朋友说，大家踊跃的发言。Christine 说了，羽管键琴感觉更立体古朴，钢琴更悦耳，这个不是这个想法，我们说的是怪哉虫说了，羽管键琴和钢琴适合环境不一样，羽管键琴需要更大的空间回响，比如教堂，这不是我们要问的问题，我就说哪个有更大的想象。 但是回答的也挺有意思的。 对，很有意思。嗯， 他那个 呼吸声也说是你 啊，是我现在在呼吸啊， 不是，是羽管键琴刚才你在演奏录音的时候能听到。 那我现在可以吸气。 那博尔德的这个呼吸和演唱的声音更重。 对， 我说说这个对比的想象。 可以，好的。 我觉得还是坚持我刚才的想法。 好吧。 只是我不是想说这个钢琴更留白，只是它有更多的想象空间。比如说这样一段音乐，钢琴你可以放在英剧，比如说《唐顿庄园》当中，然后呢放在那里，其实也没有太多的违和感。 嗯。 可是如果你把这个羽管键琴放在《唐顿庄园》里，就很怪异了，那不是那个时代的感觉。 啊。 它的那个，你像这，刚才的那一段也有可以，如果你不想说是波兰的这个变奏的话，对，波兰舞曲的变奏的话，你也可以想象到比如说英国的乡村啊等等，这些我觉得也还有想象的空间。尤其我觉得这个对比很简单很好，都是你一个人演奏的。 我理解你的意思了，就是说如果你把羽管键琴跟当时二三百年前的这个时代的感觉连接起来，然后你把钢琴呢从那个时代感里脱离出来，那么钢琴演奏巴赫，就是说 这里是古典与流行的上半时段，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过后我们继续来聊，来继续我们的讨论。盛元先生歌德堡变奏曲 广播 FM 九七四，2018年6月25日周一凌晨2点到4点为您转播2018柏林森林音乐会，6月25日下午1点到3点再次播出，敬请收听。 绝华岛，原生态海岛，吃海鲜，游海岛，避暑桃花源，消夏绝华岛，辽宁兴城绝华岛旅游清凉之旅等你来。 清凉一下，泼水节玩在雅鹿谷，雨林探索游在雅鹿谷，看民族表演不用到西双版纳，来大兴雅鹿谷热带植物园。 消暑度假来镜之湖，体验高山滑水，看国际小丑和汪星人表演， 悬浮百米高空的刺激，脚踩群山白云的惬意，勇者的自拍圣地，平谷石林峡，钛合金飞碟玻璃观景台等你来挑战。 长征，中国革命史上的不朽丰碑，

古典也流行。 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97.4。 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古月。在下半时段呢，继续我和盛元先生一起和大家聊聊巴哈的《哥德堡变奏曲》。 嗯，是的。 那这一段呢，是来自于另外一首作品。 对，这个是法国作曲家吕利写的一首吉格舞曲。 嗯， 为什么放他的作品呢？当然，肯定跟这个巴哈是有关系的哈。这首作品是法国的国王路易十四在结婚的时候，他在婚礼上演奏的一首作品。吕利呢是他的非常好的朋友，也是他的御用作曲家，也是一个舞者。他们俩在一起编了很多宫廷的舞蹈，对后世的芭蕾舞有非常大的影响。当时法国是欧洲最强盛的一个国家，不但全法国人都跳这个宫廷舞蹈，连这个德国人、外国人都想去赶这个时髦吧，所以也就传到了德国。 不是，你知道吗？前两天我们在做了一个我们的音乐会， 嗯、 叫做这个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 啊、 说到了这个文艺复兴时就提到了弗朗索瓦嘛， 嗯、 弗朗索瓦一世、 嗯、 二世、 嗯， 然后呢讲了那个时候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然后慢慢的法国开始在音乐文化艺术上开始兴起， 嗯、 所以吕利就是在那个时候兴起的时候， 对， 而且论当时的作曲家的地位，吕利我记得在当时是非常高的， 对，是的，是的， 就甚至比亨德尔什么的，你想他跟路易十四是好朋友，是他们俩一起还研究舞蹈， 没错，而且当时在巴洛克时期，当时欧洲最著名的一首作品就是吕利的作品，是一首帕萨卡，是一种一个舞蹈，从这个当时的一个歌剧叫《阿米德》，就是他的这个歌剧里的一个选段，那是全风靡欧洲的一个作品，这是吕利的作品，不是巴赫，也不是亨德尔。 对，那我们继续说，那巴赫，以前介绍过我们，然后他足不出户， 嗯、 其实不见得是足不出户吧， 嗯、 就是去的很小的地方，但是他的音乐却有世界各地的不同的风格。 对，我觉得他伟大之处就是在这儿，他其实走的这个地方啊非常少， 嗯， 从来没有出过国，但是他非常好学，让朋友到国外，到阿姆斯特丹，到意大利去买谱子，他自己去图书馆到处去 solo， 而到处去学习改编，那么他就把当时欧洲所有的不同的风格全都学到手了啊，所以当然这个吉格舞曲啊也反映到他的哥德堡变奏曲里面。下面能不能听听他的第七变奏？ 好。Thank you. 作品的时候我仔细听了一下，因为都是盛元先生自己的演奏嘛，我还着重听了一下到底有没有呼吸，没发现有呼吸声，可能是因为刚才我们的听音乐的过程当中可能话筒有开过，所以大家可能是不是 那可能是我自己的现在的实况的呼吸 然后我们这里听到的是巴哈哈第七变奏， 对，这个第七变奏你瞧这个节奏啊，哒哒哒哒哒哒哒，这是一个典型的法国的吉格舞曲的一个节奏，跟吕丽的那个刚才前面那首作品是一样的节奏型，所以讲到这儿呢，我就有一个感慨啊，或者我的理解，就是说巴赫实际上不是总是那么严肃的，当然他有严肃的一面，深刻的一面，但是他的这种，比如说他从法国舞蹈这边，借鉴过来的这种舞蹈，其实吉格本身就是一个他的源头啊，是一个乡村的舞曲，而且这个。在这个路易十四的宫廷里啊，并不总是庄重高贵的音乐，很有意思，就是前些日子，就上个礼拜，我去大剧院看了一个戏剧，是莫里埃写的戏剧，音乐都是吕丽写的，这他们都是好朋友嘛，全都是路易十四的哥们儿嘛，这几个，哎呦，我笑得我前仰后合的。 叫什么？ 哎呦，他讲的故事好玩极了，但是故事嘛，挺有意思。 你说这个，你看到这个什么戏剧啊，叫什么？ 哎呀，我这名字就很难记，德什么什么搜什么什么课。我就是不在这捞丑， 大家自己搜一搜吧。 对对对，是 那个法国作家莫里埃的 莫里埃写的一个戏剧。音乐是吕丽的，当然你一看啊，莫里埃 戏剧怎么没叫我去看呀？ 哎呀，我当时不确定好不好，所以没叫您，下次一定叫您。这个，哎呦，我当时都没有想到是这么好笑的一个东西，我以为宫廷嘛肯定是一个高贵的啊，什么文雅的适可而止的，但是里面的恶作剧，里面的幽默，这个这不亚于现在的那种美剧的那种幽默，所以我就觉得当时的这个路易十四的这个宫廷，他们所带领的时尚哈，不仅仅是所谓的宫廷的气息，还有非常狂野、非常放任的幽默的一面。那么，所以我想，巴赫他在写这些舞曲的时候，他所反映的情绪就不仅仅是咱们所谓说的这种严肃，所以应该是一个全面的巴赫。 好，轮到我发言了吧？ 好吧，您说。 刚才我在听的时候，其实我一直觉得你演奏的《哥德堡》，充满了趣味性。因为你本身的理解是巴哈就不是一个那么严肃的人，而且其实对于我们了解那时候的舞曲，就像您刚才提到的，那时候的舞曲其实真的是娱乐作用的， 对吧？ 宫廷的娱乐，乡村的娱乐，大家那时候主要的娱乐就是跳舞啊， 对， 或者是听一些音乐啊，这些是最主要的娱乐，对。所以盛元先的巴哈一直都是。不是那么，就主要是哥德堡不是那么严肃，那你要说严肃的话，像马太那是要 那肯定是严肃的音乐， 所以我也回到刚才我们的讨论，这个钢琴和羽管键琴的这个表现力上，刚刚有一些听众也在说了，这是我先看看啊，这个是二班的云说了，说对于已经知道了羽管键琴的时代，感觉难免会受到其限制， 对， 个人觉得这个问题得问知不知道这两者是哪个古典乐器哪个时代的现代的乐器的人，但是如果大家不知道了，还真得是问问你女儿了，但你不要告诉她。 对，我就觉得世界上， 但是我觉得现在已经知道了吧， 但是我觉得哈，这事儿啊，我相信再过50年羽管键琴真正已经复兴的时候，跟到时候跟钢琴可能是同一个一种接受度的或者认知被认知度的一个乐器的时候，那么咱们就不会被它的所谓的时代的背景所影响， 那么那时候咱们再问那时候的听众，对吧？ 其实我在听你演奏的这个羽管键琴版本的《哥德堡》的时候，这一首，同样的一张专辑，但是我想问，这是同一台琴吗？ 你是说 这一首和刚才我们听到的 羽管键琴啊，是一台琴，当然是一台琴。 就是，所以你叫我想问它的音色，你听听，它与刚才我们前几个听到的音色感觉完全的不同。 你比如说现在我换了一个音栓，所以它的音色还是有几个不同的种类的， 就是我都觉得像不同的琴的感觉。 它一换音栓，那个琴音色就非常不一样了， 所以就是很有意思。 对， 然后我看还有几个朋友问这个羽管键琴的问题，这儿呢，那么 X 说了，羽管键琴的这种金属质感的音色哪儿来的？钢琴好像没有这种音色。小香机箱也同问，这个羽管键琴的琴弦是什么材质的？哎呦，小香机箱说了，嘉宾老师的观点我不能赞同更多了啊。同时期的 不能赞同 啊， 他是不是把那个更多写下来了？ 对，我一开始以为是相反的，说不赞同，其实是赞同。 怪不得你想念的 哈。他说同一时期的文学作品，尤其是法国文学，通俗而幽默，现在读起来也很有趣。 是这样的，对。材质的问题应该是铁，它的那个琴弦哈，它的发声方法是用，就传统的是用羽毛的管子的那个尖儿剪下来一块，然后去拨弦，那么出来的声音就是咱们听的这种铁质的金属质的声音。现代钢琴呢是用毛毡裹的榔头来击弦，那么它出来的声音就， 现在的钢琴是什么弦呢？ 我的嘞，这个还这样，对不起，我这怎么，这应该有铁有，我还真不知道， 一种合金是吗？ 对，应该是，对，肯定是合金的。 对，其实我倒是觉得啊，说到金属的声音哈，我是觉得就是我想的是那个羽管键琴，就是那种，现在是因为我们听到录音把话筒支在那里，但其实如果你在厅堂里的话，你就感觉是撩你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这个我觉得谷老师说的很有这个切身的体验，我非常赞同，因为其实所有的羽管键琴的录音都是相当失真的。 对， 因为你话筒不得不摆得近，因为它声音很小， 所以它就显得金属声很重。 对， 但实际上如果在现场听的话，我就老是感觉像是那个羽毛那种 很温柔的，所以我觉得他给你想象力嘛。 那你觉得 你看你都想的这个琴得撩你了，这想象力还不够吗？ 那但是不是音乐的强项，只是说听觉在你的听觉上的轻重的感觉。 我就觉得羽管键琴是一个文雅的绅士拿着一朵玫瑰，他在门外等着烛光晚餐，但是那个钢琴就是一个野小伙拉着你说走就走的旅行。 没有，我还是觉得羽管键琴很就是娱乐化的那种感觉，但是我没有觉得很什么绅士啊这种。好吧，我们的这个 我晚上弹的时候觉得挺绅士的， 还是再继续。那我们继续来听下面一首作品吧。 好的， 这里听到的是钢琴版，演奏者也都是声源先生。 嗯，是的。我说实在好久没有这么对比，不是好久，从来没有这么对比的听我的两个乐器的这种作品啊，还挺感慨的。 这是第十三变奏， 第十三变奏。 嗯， 当然首先从这个做的不叫什么录音的年代啊，不能说年代，就好像我活了多久，是 时间不同， 对对对， 所以这个心路历程。 钢琴是12年录的， 嗯， 这个羽管键琴是16年录的，中间差了4年。 羽管键琴16年录的， 16年录的， 我以为你近期录的呢。 这也算近期吧，啊，对对，这个我们精心的制作了半天啊，所以这个 怎么什么叫制作半天？修音了吗？ 那肯定得修啊，那我自己能不错音吗？是吧？对，然后还有设计啊等等，各种东西最近期出来的。那么中间差了4年，不同的乐器，从不说乐器吧，从性格来讲就不太一样了。这个中间发生了很多很多，这4年，这个咱们就不在台里讲了哈。 好。 这个钢琴，总的来说，我现在听着有点伤感的感觉。 其实我觉得你现在这个版本就应和了我刚才说的那句话。 嗯。 但是这有支持你的朋友，贾克山人说了，他说我感觉羽管键琴感觉写意。 嗯。 哎，这支持了你的观点。 对对对对对。 我们来对比听一下。 好。 来听听羽管键琴版本的，这个呢，是你12年的。 这是12年的。那时候我还年轻。 我们再听听16年的录音。 嗯，更年轻。 说话了，不说来不及了。 哦，行， 我能说一下我的感受吗？ 当然。 12年的钢琴版本我觉得更写意，嗯，就像你说的有一些小忧伤的感觉。 嗯，对对对。 而这个版本我觉得更诗意。 是，真是， 就是一个是写意，一个是诗意，这个就是它更随性，让我想到游吟诗人。就是你演奏巴哈已经得心应手，而且在羽管键琴上的你把这个节奏感觉以及巴哈自己特有的那种对位的不对位，你把它演奏出来，我觉得可能就是更诗意，就是巴哈就像一个游吟歌手、游吟诗人的感觉， 更随意，可以这么说吗？ 我也想说是更随意。 对，但是这个随意可能跟年龄啊，又过了4年啊，什么也有点关系。 经历了各种，然后加上对巴哈作品本身的理解。 对对。 而过去的那个呢，就是更写意，就是更多的想象空间， 嗯， 更多的理解。 嗯。 即使是忧伤也好，其他的也好。 对对对。 都很好。 对。 不同的感觉。 是，可能还真是心情有点不一样。我现在特别想奇怪，我说，不是奇怪，好奇哈，如果我现在再演奏这首作品，这个到这个变奏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在钢琴上，不管是钢琴还是羽管键琴。 那我觉得我更喜欢你在羽管键琴上的演奏。 是吧？ 对，如果你要把这种诗意放在钢琴上，不知道会什么样的，我也很好奇。哎呀，时间到了，只有20秒了，非常感谢盛源先生今天来做客，来聊聊你的这张《哥德堡变奏曲》的羽管键琴版。 嗯 嗯，也感谢大家的收听。 对，谢谢大家。 以后吧，以后有时间我们再继续来聊。 当然， 谢谢大家，欢迎继续听下面的《和你一起唱》。那让我们明天再会。我也想说，能把音乐当做工作，但是又做兴趣，真的是一件了不起的事。 我也觉得我很幸福。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世界杯的消息。世界杯现中国特色，啤酒加小龙虾可以说是国内球迷观赛的标准搭配了。不过国外球迷也会体验到这一特色。近日，10万只产自湖北的小龙虾已经发往俄罗斯，他们会现身在莫斯科当地的餐馆和酒吧。视频助理裁判亮相世界杯，俄罗斯世界杯首次引入 VAR 技术，也被称为视频助理裁判。它的出现可以更加准确和公正地帮助裁判判罚。不过 VAR 耗时过长，影响比赛连贯性的弊端也同样引发了不少球迷的吐槽。